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采取措施给首都市民供应海鱼。21号，一辆辆货车满载着人民军各水产事业所精心准备的海鱼，在首都各条街道上奔驰。平壤市的党、政权机关、各商业服务单位的干部和职工发挥忘我服务精神，扎实地安排有关工作，以使每个家庭都及时受到金正日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的恩情。朝鲜红十字综合医院、平壤妇产医院、金万纽医院、一流儿童医院、平壤市急救医院等市内各所医院也蒙受了党的恩情。